潘生你好，我是你的多年听众，虽然不是每一次都听，但由电台到现在为止都听了很多年了，都是时候作出一些贡献了。由于我自己一来夜场工作，二来怕表达能力讲得不是挺好，所以只是透过文字跟你讲这件事。个 email 啦，可能系你收过咁多 email 之中咧最长嘅一个，麻烦潘生读出嚟啦。事件系咁样嘅，我老公咧就喺尖沙咀开酒吧嘅，都算大场嚟嘅，而我间唔中都会帮下手。大概九月份，我哋两夫妇喺一个朋友嘅介绍之下咧，就有一个男仔嚟见做 bartender 啦。嗱，呢个男仔咧，或许佢本来都系其他酒吧做嘅，但啱啱咧死咗老婆，想转下工作环境。於是在熟人介紹之下，加上我們等人用，決定就請他了。這個男仔來到工作之後，他的工作表現都 OK， 也都很守時的，有時要他提早上班或者加班，他都是沒問題的，只是為人比較沉默和很酷的，從來都不太講笑話的，而公司去唱 K 去玩，他推無可推才會去的，當然玩得都不太投入了。我同我先生即係死咗老婆冇幾耐都明白佢心情嘅。好啦，有一次我老公揸車同我一齊返公司，大概係六點零鐘左右啦。喺途中呢，我就見到呢個男仔行住路返公司喎。咁身邊呢，我見到一個好靚女仔仲翹住佢嘅手添。於是我即刻同老公講啦，你睇下啲男人講一套就做一套，老婆屍骨未寒啊，就搵第二個啦。可能啱啱老公呢同人傾緊電話，又或者佢真係知唔知道我同佢講呢番說話啦，總之佢冇理我，我都不以為然。咁有一次我雖然感冒但唔太嚴重，我老公呢就叫我休息一陣，夜啲師傅係幫手啦。咁返到去呢，見個場爆晒咁樣，人人都忙到飛起。咁望向吧台嗰邊，咁我就見到上次嗰個女仔望住吧台工作緊嗰個新嘅男仔喎。咁身上边咧着住某一个大名牌子 B 字头嘅秋冬系列啦，不过见到佢咧膊头嘅位置穿咗个大窿嘅，嗱可能咧出于女性嘅本能反应啦，我心里边就讲咗句啦，哼，又话好爱老婆嘅，而家系带个新女朋友翻嚟，仲着埋烂衫添，都唔知系咪 A 货嚟嘅，嗱好奇怪、哦，我同呢个女仔咧相距嘅位置都唔算近嘅。不过就算奇嘅奇在，就算几近啊，佢都冇可能知道我心里面讲咩噶。佢突然间咧，拧个转头嚟望过我，仲拥起个面做个鬼脸添。嗱，啱啱有员工叫我，于是我再望过去嘅时候咧，竟然见唔到佢啦。我都冇再谂太多。我好记得嗰晚收工嘅宵夜，见到个男仔自己坐埋一个角落，睇咗一本时装嘅女性杂志，咁好专心喺度揭下揭下咁，我就好奇嚟佢讲下嘢啦。可能佢叫我老板娘出到声问佢啦，佢就话咧，佢老婆生前咧都好贪靓嘅，呢本时装杂志其实咧睇中咗件衫，佢准备咧叫啲指扎师傅做一件一模一样嘅烧俾佢太太。好可惜，今日烧之前咧写佢太太名嘅时候太大力，一个唔小心写穿咗张纸。讲到呢个时候，佢都眼红红，我就冇问佢啦。我心里面只是觉得这个人好虚伪啊！明明有新的女朋友仲在做戏。好了，到十一月头，这个男仔问可不可以十二月请两三日假，他说老婆生忌要过台湾拜祭。但由于他的工作向来都算勤力，我先生虽然不太相信，但不知道为什么都批了给他放假。我估啊，他都是多数去玩啊，还冷言冷语说你真的去拜先好啊，不要同埋新女朋友去玩啊。跟住男仔愕然话：吓咩新女朋友啊？于是我更加反感话：吓你真系好气啦！个男仔可能以为我无理取闹，于是冇再理我啦。到呢个男仔去完台湾翻嚟啦，我见佢个眉角咧爆晒，俾人打到猪头一样，甚至乎两条肋骨咧都裂咗，唔能够搬重嘢。咁佢有医生纸证明，我只系可以调配其他工作啦。跟住我问佢点解会受伤嘅，佢又吞吞吐吐。我同我老公咧，更加觉得佢带咗新女朋友，唔知去啲咩地方同人争风呷醋啦，谂住咧揾第二个人嚟顶佢。不过当我哋有呢个念头嘅时候咧，怪事开始发生啦。嗱，有一晚四点几，我喺公司经过 V I P 房，嗰度明明冇人嘅，但系里面卡拉 OK 咧就开着咗，播嘅咧就系张国荣嗰首《有心人》。寂寞也挥发着余香，原来情。 嗰刻我就諗，邊個咁冇手尾啊？俾我知道啦，我一定鬧佢。跟住走入房，關咗電源，跟住又冇事啦。嗱，幾日之後咧，又有一晚經過 VIP 房嘅時候，又係冇人嘅，但係裏邊咧又開住卡拉 OK， 播嘅又係張國榮嘅《有心人》。 想证实有没有过景物， 我竟然觉得有啲怪怪地啦，走入去熄机。当我正想走出房嘅时候，行咗几步，个电视机竟然又开咗。哇！当时我心都寒晒，因为我听到啦，又系有心人嘅音乐咧喺度响起。整个过程感觉好似人喺度点歌唱咁样，听到有人咧用手喺度拍啲咪，吓到我即刻冲翻出房门，宁愿用对讲机。叫其他工作人員咧入去熄機，我得翻嚟嘅答案就話房裏面個 LCD mon 從啱啱俾客人醉酒之後咧，啲嘢係抌到爛曬，同埋條喇叭線咧都被扯斷嘅，唔可能有聲畫面出現啊！更加唔可能嘅係，因為設備都壞咗啦。原來咧道門一早已經鎖上咗，冇鎖匙係唔可以入去嘅。但我好肯定啊，我係冇鎖匙就行咗入去，更加肯定咧冇入錯房，因為其他嘅 VIP 房咧全部都係有客噶嘛。而唯一一间 VIP 房就系呢间吉咗噶，我讲俾老公听，佢唔相信我，仲劝我睇精神科。起初我都以为自己真系发神经啫，但系心谂，加上听咗潘生你咁多年嘅节目，知道神经同埋撞邪系差线嘅啫。睇咗医生之后，结果咧就话我精神紧张，多啲休息，做多啲舒展身心嘅活动就好啦。不过气郁就嚟啦。嗱，我老公咧，即系中意打边炉。有一日咧，就约咗啲朋友同埋几个唔使翻工嘅员工一齐去啦。当中咧都包括咗啲嘅男仔嘅，可能咧提前做冬啦。员工之中咧，只系得佢应约啫，仲系三催四请先到啊。嗱，老公事后都讲，唔知点解约埋佢去啦吓。我哋一共咧14人，约咗喺湾仔嘅某一间火锅度等。呢间火锅咧就有老公嘅朋友开嘅，我哋咧就分咗两张台，全部都系7人台嚟嘅。跟住大威嘅小姐就好奇怪啦，就同我哋讲话阿八位呢边啦咁，嗰张台咧真系八张凳嘅，多出嚟嗰张凳，自然我哋会放下袋啊、外套咁啦，咁啊暂且叫张凳做第八张凳啦。而嗰个男仔咧就正好坐喺第八张凳嘅旁边，而个侍应都好奇怪，第八张凳嘅餐具咧都冇收起。好啦，当倒茶嘅时候，一大班人攞住嗰啲点菜，只喺度剔剔划划，送啲配菜嚟嘅时候，就多咗一份大家都冇点过嘅。羊肉饺子，其实咧我知道我老公中意食嘅，但系我自己好怕嗰啲羊嘅骚味咧，所以屋企咧一直都唔敢煮。难得出嚟食饭就由佢食下啦，以为系佢嘅小朋友性格，偷偷点咗都唔认，我仲笑佢啊，我就话：，诶，你认啦，都冇咩问题啦。其实同台咧只有我老公同埋嗰个男仔食羊嘅啫。老公难得食羊，於是咧就不停喺度食啦。佢一年啊食咗7只饺子，剩翻一只咧就俾个男仔食啦。如是者，第二轮点菜送上嚟嘅时候，又多咗份羊肉饺子。而老公咧又系唔应，大家都话都冇点过。於是咧又系我老公食得最多，而嗰男仔咧又系食得最少。到咗第三轮点菜前啦，大家就话啦：，喂，我哋要检查呢个点菜纸，免得我老公咧又偷点羊肉啊嘛。睇清楚，明明冇画噶啦。但竟然间送嚟嘅时候咧，仍然系多咗份羊肉饺子啊！跟住我哋问个部长：，喂，点解咁样噶？但后来佢眼光射射去第八张凳嘅时候，佢笑住讲话：系嗰个小姐话佢老公中意食羊肉饺子，特登走嚟咧向我点噶。哇！成张台嘅人全部都静晒，大家呆咗，个男仔都呆埋，因为啊，所有嘅女性全部都系坐喺呢个部长前边，对面除咗幅墙之外，全部都系男人嚟噶啦。个部长啊，仲唔知道发生咩事咁，以为我哋对住嗰个小姐为丈夫点菜而吃惊，一边走仲一边按住第八张凳，背住喺度笑住话：，哇，呢个咩年代啊？年轻夫妇恩爱好出奇咩？于是者，我哋见到个男仔咬住牙，忍住眼泪，忍得好辛苦，讲咗一句话：多谢。嗰个部长咧，更加低头向住第八张凳自说自话。后来呢个气氛咧越嚟越唔妥，以为发生啲咩事都唔敢再问。其实呢嗰刻其他人都估到咩事㗎喇，虽然係半信半疑，但靠近第八张凳嘅就退开得好快。好啦，到我哋差唔多想走嘅时候，个屁股啱啱离开咗张凳嘅时候呢，我耳边突然间传嚟一把好后生嘅女人声音，佢用国语同我讲话：你老公食得好饱啦。我老公呢佢冇食过啲乜嘢。语气虽然唔係太吓人， 但好可怜嘅， 我都未惊得切，我老公唔知点解用咁大力扯开我，叫我快啲录嗰啲饺子俾个男仔食，而自己咧继续喺度点菜啊、画菜咁，怕画得太慢，直接叫个侍应咧嚟咗五碟嘅羊肉饺子俾个男仔。个男仔一边忍住眼泪一边食，最后咧就讲话唔食啦，叫老公搵人打包。个饭局啊，就喺一片嘅诡异气氛之下散咗啦。我老公咧仲话要送个男仔翻屋企，其他人自然唔敢坐我哋车啦。个男仔话想自己周围走下先翻屋企，我老公坚持话要送佢。我连眼色打俾佢，佢都唔理我。我两夫妇咧就坐喺前面个位置，而个男仔就坐喺后边。架车开咗一阵，个男仔突然间话：我对唔住啊，我真系唔知佢喺度噶，可能佢跟咗嚟，令呢餐饭大家觉得好唔开心。我忍唔住口震震问佢：你见到佢啊？个男仔话：我都想，但系见住佢咧，佢眼泪不停流。於是我递咗纸巾俾佢，佢就话 ：sorry 啊，吓亲你哋。如果有需要嘅，我可以辞职唔做嘅。其实嗰刻啊，我求之不得啦。但当然安慰嘅说话一定要讲嘅。沿路上大家就冇讲过其他嘢啦。好啦，到咗男仔屋企附近，佢讲咗句唔该之后就落咗车。我同我老公竟然都感觉到一个重力跟佢落车，架车好明显咧系震咗下噶。我同我老公啊互相望咗一眼。过咗一阵，我开始埋怨老公，点解一定要送佢翻屋企啫？我老公口震震话：系嗰个小姐叫我噶，鬼叫你唔敢送咩？当晚咧，我哋两夫妇都唔敢翻屋企，去咗酒店咧住咗一晚。但嗰晚竟然咧瞓得好好，仲发咗啲梦。喺个梦境里边，我见到公司个男仔照顾住嗰个好靓嘅女仔，而嗰个女仔咧就瞓喺病床上边。日子一日一日咁样过去，嗰个女仔开始甩头发。开始变丑，我听到医生同我女仔讲，话佢系第四期 cancer， 冇得医，生命得翻两个月，甚至更短添。嗰个男仔遇事者每日都去照顾佢，同佢倾偈，同佢讲笑话。期间边个女仔嘅亲朋戚友，我都完完全全可以喺佢哋嘅对话之中得知到。后来见到呢个女仔嘅大嫂，竟然带咗一啲燕窝啊、白鳝等一啲癌症病人唔可以食嘅一啲食物嚟，趁嗰个男仔唔喺度咧，就喂俾佢食。呢个女仔大哥赶到嚟嘅时候，喺言谈之间同佢太太起冲突，后来先知道啊，原来呢个女仔大哥包咗二奶，而呢个二奶咧，一来系呢个女仔所介绍嘅，所以咧佢哋迁怒于佢；而二来知道呢个女仔大哥最锡呢个妹妹嘅，所以故意咧带呢啲食物嚟。希望佢食咗之后可以快啲死。之后嘅日子，嗰、那个大嫂咧，经常咧都嚟捣乱嘅。我见到嗰个男仔向呢个女仔求婚嘅过程，当中求婚嘅歌就系正正系张国荣嘅《有心人》。 如果真的太好，如错看了都好，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。 他们分后之后没几耐，个女仔终于都死咗。我见到呢个男仔好似发狂咁，俾三四个医护人员注射一啲镇静剂。我听到佢不停叫住呢个女仔嘅名字，叫佢唔好死。我完全感受得到佢嗰种嘅伤痛，好似系发生喺我自己身上边一样。跟住梦境转咗过去，去到一间佛堂，环境似系台湾啲地方。我见到男仔正在拜祭呢个女仔。当时个女仔嘅大嫂带咗九至十个男人嚟捣乱，仲要扫走啲祭品添。我见到男仔咧喺度不停护住啲祭品唔肯走，跟住有九个男人就围住佢不停狂殴佢，令到佢眉角爆咗，血流半边面，更加瞓喺地下，喐都唔喐得。跟住我扎醒咗啦。当醒咗嘅时候，我见身边嘅老公同人哋醒咗，大家咧都系泪流披面。我谂大家都系同样地发咗个梦。呢个梦其实大家都知道是个女仔的报梦，将整件事的始末呢话咗俾我哋知。我觉得佢做咗咁多嘢，其实呢都係想保住佢老公嘅饭碗。最后呢当然都冇炒到佢，不过成件事呢都令到我哋需要搵啲法师嚟超度去搞掂佢啦。我哋搵咗个法师嚟，个法师就话呢个女鬼呢其实冇咩恶意嘅，佢目的呢亦都唔係跟住你哋。不过呢佢话只要你唔炒个老公，其实都对你有好处啊，因为自从佢老公嚟咗之后呢，真係喎，我哋个场呢经常爆满㗎。 咁我又问师傅啦，使唔使烧啲咩俾佢咁？想多谢佢帮你避咗一劫啦。个师傅就话佢唔需要其他嘢，佢只会着住佢先生每个月烧俾佢衫就足够啦。其实见到佢阴阳相隔，仲咁相爱对方，真系好难得。谂翻起个男仔烧咗嗰件衫俾佢，仲系穿咗个窿，佢都愿意着上身。换咗啲再生嘅人嘅说话，可能就会嫌呢件衫唔够靓，觉得唔完美，又或者唔系名牌。点都好啦，我希望呢个男人以后可以开心快乐咁样生活，因为你嘅太太永远都看守住你。 寂寞也挥发着余香，原来情动真是这样。 谁说这算是情愫？